你多日不见，叹之间还远线，你的泪我的眼模糊天边。每个人心中都有架钢琴，尘封在回忆，任凭我珍惜你的差距。时间偶尔提起，钢琴偶尔哭泣，那些凌乱片段。如果爱还能再重来，我期待梦还永远在。哦，每次心该打开，你又何来自大海？如果爱我已不存在，我希望有一段精彩，让回忆有所感慨。百千时辰在我爱到昨天，成全你改变，黑键是原谅我的原谅，好想再干一杯，手指圈只听见你的抱歉。 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注意是31590000。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不会意外的很多感动，持续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radio。 有句话呢说得好，女人养颜就是养气血，但怎么养气血呢？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每天吃块阿胶糕。

想过你已经过好几世纪，微笑也轻轻呼吸，抱着吉他说爱你，声音飘忽不定，今天的雨还在继续，明天的心慢慢放晴，记得那年的冬季开始了我们的剧情，遥远距离能靠近，想平息却充满交集，难忘那年的冬季感受了爱情的奇迹，闭上眼睛 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经和声也

的心怎么了？为什么孤寂？你说快去天使间，你就不会再有美。于是我来到天使间，星星睡在台阶上，天使拿着彩色笔画着图画在墙上，图画和天使在歌唱，啦啦啦啦啦，望着月亮就在身旁，图画和天使在跳舞，啦啦啦啦啦，让一半都感到孤独。天使问我是怎么的，为什么悲伤？说我想和你一样快乐，永远在脸上。是说亲爱的朋友，你让我羡慕，流泪也是一种幸福，我却体会不出。就让我们来一起唱，啦啦啦啦啦，快点来到我们身旁，就让我们一起跳舞，啦啦啦啦啦，别害怕眼泪。 水木年华天使街，接下来继续听到今天九点末尾作品张瑶的荧光，待会儿再见。 四周闪闪的荧光，不觉世事的眼光，记忆像眼前清辉的手臂有些摇晃，似乎倒流的时光，你我牵着手哼唱，我们红着脸庞张望，舞台如梦一样。流水的年华，那些悄悄话，许过的愿仿佛烟花，此刻我最应该为你唱歌。

真啊，救救我吧，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你我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真啊，救救我吧，一个人荒凉半辈子了，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他呢又在哪儿？神啊，救救我吧，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几份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16日，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将于2月21日至26日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按照国务院工作部署，国务院办公厅目前就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派出督察组，赴部分省区开展实地的专项督查。国办要求要通过此次督查，切实解决一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件，严肃问责一批失责失职人员。国际方面，日本海上保安厅称，当地时间14日上午，四艘中国海警船组成的编队驶入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巡航。我外交部回应，这是中方的固有权利，外人无权说三道四。因与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通电话做出不当表态而饱受批评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13日提出辞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金斯·凯洛格接任。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三河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祝您新春快乐，万事如意，买奔驰修奔驰就到三河波士智达奔驰店，春节期间正常营业，电话0316-3725-888。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胜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雨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喜味1033情感纪念册，纪念册。 10:00，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今天十点的第一首歌是许巍带来的《时光》。 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都想起，也许就在这一瞬间，每个笑容依然如晚霞般在川流不息的时光中神采飞扬。一心也无所谓，我会愿意。

品艺术之美，修气质佳韵。住院室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住院室3159000。 生活与梦想总是充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和意外的很多感动，持续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 广告之后，这是谢霆锋的《不爱跳舞》。 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万般的快乐，把它变得美美而妖魔。要认识到你的，我身体都还没热，也还都成喝够了再说。好多人盯着看，湿透的夜女孩，那欲望的火快泛滥成灾。坏就要这么坏，这世界太厉害，你带去回家，只要你喜欢，不用说拜拜。不用说拜拜，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不代表我很孤独。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首歌都一样，抽筋裂开沸腾燃烧吧，把天的在乎着，我还没想到对策，把它变得美美累不累。好多人盯着看，湿透的夜女孩，那欲望的火快泛滥成灾。坏就要这么坏，这世界太厉害，你带去回家，只要你喜欢，不用说拜拜，不用说拜拜。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不代表我很孤独。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 谢霆锋的这首歌《不爱跳舞》，接下来是黄绮珊的《爱与罪》。说到黄绮珊呢，嗓音非常高亢啊，能够飙到感觉像九霄云外一样，但是她的嗓音啊，能够驾驭到这么多的歌曲，包括这首歌同样是非常非常有难度的，一起来听听看《爱与罪》。 亲爱的，我亲爱的，眼花冷落你将我迷途路上没有你陪伴，天地之间满筑青山。 悉无力捆绑，淹没尽头已没有方向，两手牵绊来去

齐的这首歌叫做小眼睛，接下来是马兆骏的我要的不多。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呢，可能最开始你只希望得到一点点满足自己就好了，可是慢慢的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好像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会变得越来越多，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而当有一天如果你迷失的时候，再回想自己最开始的初心，可能你想要的只是一点点，对不对？来听听看这首马兆骏的我要的不多。 那到底不多，无非是一点点温柔感受。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体贴的问候，亲切的微笑，真实的拥有。告诉我，告诉我，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有多少空白的心在今夜里跳动，有多少呐喊在胸腔里沉默。孤独的梦里只有冷漠，这样的夜我不理人，人不理我。我要的不多，无非是眼光里有你有我。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两心的交流，轻轻的触摸，真实的占有。告诉我，告诉我，这世界孤单的不只是我。 是一点点温柔感受，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体贴的问候，亲切的微笑，真实的拥有。告诉我，哦，告诉我，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有多少空白的心在今夜里跳动，有多少呐喊在胸腔里沉默，无痛的梦里只有冷漠，苍凉的夜我不理人，人不理我。我要你不多，无非是眼光里有你有我，我要你真的不多，无非是两心的交流，轻轻的触摸，真实的占有。告诉我，哦，告诉我，这世界孤单的不只是我。 Oh,